盼在你眼中成灰，月光下的笑声吹得谁沉醉，一杯浊酒黄沙飞，刀光剑影定格你今生的美，痴心仰望梦里有一人几回，隔岸观火江湖相对，情谁能闪躲渡我伤悲，在你眼中成灰，月光下的笑声吹得谁沉醉，一杯浊酒黄沙飞，刀光剑影定格你今生的美，痴心仰望梦里有一人几回，隔岸观火江湖相对，情谁能闪躲渡我伤悲，